红旗点天天有聊，昨天晚上大家看球了吧？我相信很多职业球迷一定不会错过这场比赛，恒大对巴萨。当时我是在高铁上没看，但是我也不用看，我知道比分，我猜也能猜得到。比分呢是3-0，巴塞罗那毫无悬念赢了亚洲冠军广州恒大。严格的说呢，恒大算是完败。但是中国的很多球迷呢还是幻想着希望恒大能够再进一步，说不定进入决赛呢。但是我坐在高铁上是不信这个事儿的，不是因为我足球素养有多高，而是我会算账，更看重钱。谁有钱呢？恒大许家印当然有钱，阿里的马云也有钱，但是比起巴塞罗那那又不算是钱。巴塞罗那呢是超一流的俱乐部，大家都熟，里边内马尔啊梅西哈，不仅是因为球员技术超一流，但是我其实不把这技术当作标准，因为技术有时候不可衡量，领导说你技术好你就好，说你不好哎，那你就不好。而且很多时候这个技术啊到了那个级别的话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，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踢了一段时间，突然你就爆发了，然后你就成了一个超一流的高手。我是把价钱当做最核心的标准。世界俱乐部杯一共有7支球队参赛，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评估，巴塞罗那这球员总身价相当于其他6个队总和的5倍，广州恒大排在第二，但是他球员总身价不足巴塞的1/17，怎么能赢呢？如果按照这个算的话，0-3都算是赚了。所以按照这个身价比，那哪怕现场63000多观众一边倒给恒大加油，哪怕现场7000个恒大球迷把巴掌都拍死了，恒大也赢不了。当然这么说好像有点绝啊，那你看看12月13号的时候，1/4决赛，恒大对阵代表中北美洲出战的墨西哥美洲队，我觉得那个算是险胜，比赛结果也确实是险胜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最后90分钟的时候突然进了一球，而是因为身价差不多。按照这转会市场的信息呢，恒大虽然整体身价达到了4330万欧元，只比墨西哥这个美洲队就是对手高出大概500万欧元，但是恒大的5名巴西外援总身价达到了3400万欧元，就绝大部分是这5个球星了。也就是说恒大会拼命的使用这个外援，尽可能的差遣外援上场，从而在场上能保证球员的总身价高过对手。你看上半场双方0-0打平，下半场一开场，墨西哥美洲队突然发力，头号球星佩拉尔塔打入了一球。当时我一点不急，那很多人在那加油加油，不着急，因为佩拉尔塔身价只有350万欧元，而恒大球员的身价要远远高于这个墨西哥人。果然恒大外援保利尼奥展现了世界级球星的风采，80分钟的时候反击，保利尼奥先是在左路撕开对手的防线传中，然后郜林拿到球以后回传给郑龙，郑龙左脚迎球推射扳平了比分。郑龙进球就不奇怪，你别假装不认识郑龙，郑龙的身价3400万人民币，比墨西哥那进球的那身价要高，那怎么会敌不过这个墨西哥的佩拉尔塔呢？那不科学吗？接着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，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，保利尼奥完成头球绝杀，很多人到今天还记忆犹新，恒大昂首阔步杀进半决赛。当时我也跟着兴奋了一下，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赢的，大家一定着急了，说啰嗦半天这保利尼奥凭什么他就能绝杀呢？不是凭技术，也不是凭运气，是凭钱。他身价1400万欧元，1400万欧元如果不能锁定胜局，天理难容。恒大其他球员的转会费也很了不起，比如说于汉超加李学鹏那是4800万，黄博文是2500万，赵鹏是2000万，冯仁亮是1500万，江宁1500万，荣浩是1200万，张林鹏是1200万，冯潇霆1000万，郜林600万，孙祥300万，个个都是百万级以上。在对墨西哥美洲队的这场比赛里边呢，恒大的主帅巴西人斯科拉里呢3次换人，让恒大扭转了颓势，起死回生。这3次换人值多少钱？斯科拉里在恒大的年薪大概是573万美元，和曼城的主帅佩莱格里尼薪水是差不多的。那到底谁砸了这么多钱？砸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就是听大家欢呼吗？那是你不懂，砸钱的人早就算计好了怎么回本。在亚冠决赛， 恒大是三年内第二次拿到头名，这个呢让球迷很兴奋，直接的效果就是门票贵了很多。13年在首尔的总决赛最低票价是400块钱，最高的叫 VVIP 票价是8000。今年呢，恒大把总决赛的这个 VVIP 的票价提高了 4.88 倍，39000块钱一张，但是依然被迅速抢购一空。很多人买了这张最贵的票就是为了看一眼马云同志。但之前呢，马云还不在这儿，恒大如日中天，马云坐不住了。去年他向徐家印提出要参股恒大，双方敲定呢以估值24亿元各占50%，马云就掏了12亿，恒大队呢就改名叫现在叫恒大淘宝。其实呢10年许家印只花了1亿买下了三流球队恒大，4年就上涨了24倍，还把50%的股权变成了12亿的现金装进了口袋。那你说是马云傻？马云都首富了，他会傻吗？那得看怎么算账。11月6号的时候，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在新三板挂牌上市。当天晚上，恒大淘宝发布融资方案，以每股价格40块钱发行378.79万股至6617.65万股，募集资金是多少呢？1.52亿至26.47亿。咱再拨了一下算盘算一下啊，以恒大淘宝融资前3.75亿股的股本计算，这意味着估值高达150亿人民币，而在过去2年半这家公司亏损了超过10亿。这么算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啊，几年前1亿买的，然后呢12亿卖出一半股份，然后现在估值150亿，这才短短的几年时间比连续夺冠还厉害。那和传统企业不一样，现代企业已经充分商品化了。商品化的企业不以盈利最大化为首要目标，而是市值最大化。俱乐部的一级收入是门票，二级收入是广告，三级收入是股票。把一二级收入转化成股票价格的上涨才是现代企业的首要目标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许家印、马云都不傻。说到这儿呢，我就可以下结论了，如果国家队和恒大淘宝开战，国家队肯定是输，因为恒大淘宝队的身价要远高于国家队。那以后咱就不用看球了，闷在家里加加减减算算球员的身价，算盘一波了就知道谁输谁赢，也省得大家熬夜看球瞎激动。这么一说呢，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的军旗，因为军旗呢一个师长啊，要是遇到军长司令之类的，这个师长再勇猛再智慧也毫不犹豫的就完蛋了，让人没了悬念，就是小的遇到大的全输，等级太森严。那要是将来各个俱乐部比赛的时候也没了悬念，大家算算账看看谁身价高谁就赢，谁身价低谁就输，那我估计球迷这个职业恐怕也就消失了。好了，最后是来自义乌的品牌推广，水仙子、银杏露、止咳、化痰、定喘、大德药业、森山铁皮风斗、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、爱红叶、秀自己、红叶伞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很容易就可以在里边找到我的红七点，我们红七点的微博就叫红七点，微信公众号和我个人的微博名字都叫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好了，红七点下周接着聊。